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十六集，大战阴阳师上。 龙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有人故意破坏这处龙脉，以鲜血利器将龙石引出来了。 老郑听完张口结舌。龙脉是风水上一个广泛的称谓，许多人公认昆仑山是中国龙脉的起源。龙脉和龙本来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但老郑作为有关部门的人，自然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内情。他的确听说过曾经有条龙死在了长白山，不过那是许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反正老郑入职的时候，那条龙已经死了许多年，连尸身一道长眠在长白山天文峰下，融于山川之间，谁也没有见过。这本来也不算稀奇，中国地大物博，若干年前不乏有异兽入海沉山，与山河同朽，可要引动龙尸复活，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那得布下多大的阵法，汇聚多大的力气才能成事呢？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，又怎么会是一般的人物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恐怕这不仅仅是一桩偶然事件，只是千头万绪的开始。联想山中出没的那些前行夜叉，老郑心下一沉。 知道了，龙君，我在这里守着，你小心点。 龙身又看了看藤川葵师徒一眼，点点头，没再多说，纵身朝那天坑一跃而下。 啊！ 冬至吓了一跳，跑到天坑旁边，这个天坑起码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。 天哪，很难想象有人能运这么多炸药入山，只为炸出这么一个坑。 这应该是龙师复活时闹腾出来的动静，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子弄出来的，难怪这附近老是有异象。 老郑愤愤开口，解答了冬至的疑问。坑没有想象中的深不见底，顶多也就十几米，坑底山壁破了个大洞，还有亮光透出。不过龙身刚才那一跃，居然只是在山壁上借力跳了几下，不用任何攀登工具，要是普通人这么干，绝对死无全尸。星月无光，却并不黑暗，因为闪电依旧时不时亮起，将头顶照出一片紫红色的诡谲。日月晦暗，乌云盖顶，魑魅横行，万鸟绝迹。 龙死而复生，还会是龙吗？ 一般生灵正常死亡，魂魄消散于天地之间，但也有阴差阳错。残魂断魄，被困在躯壳之内，尸体又因缘际会，历久不腐的话，日久天长，怨气深重。这时如果有外力刻意引导，将其怨气激发，就会变成祸害了。 就像僵尸那样？ 老郑点头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藤川葵等人也朝坑边走来。老郑一直留意着他们，见状上前拦住。 站住！ 郑先生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龙石现在应该已经复活了。对付一条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，一旦让它现世，那将是世人的灾难。我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藤川葵说的太伟大了，但老郑表示一个字都不信。 要不是事先得到什么消息，你们这帮人会这么正好遇上龙师现尸？不好意思，这里已经被列为禁地，天亮之后我就会找人来封锁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 藤川葵上前一步。 真桑，龙师虽然还没有完全现尸，但从这天坑的规模来看，威力必定无穷。你们现在人手不多，要完全将它消灭非常困难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否则等到它完全脱离束缚，我们这些人恐怕都要成为它的极品了。 藤川先生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 你们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 藤川葵沉默片刻。 时辰之后，我们想要龙师。 以他的能耐，大可不必在这里跟老郑废话，但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地盘，坑底下还有老郑的同事，在摸不清对方底细之前，藤川葵没有轻举妄动。 不可能，龙师会被留下做研究，这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。 哼，但如果我们现在要下去，你也拦不住我们。 林立新，不得对真相无礼。 嘿， 冲锋衣男人立时站定行礼。藤川葵斥责他无礼，却没有说他不对，摆明一个在唱白脸，一个在唱黑脸。老郑对这种把戏嗤之以鼻，但他也知道自己势单力薄，根本拦不住这么多人。正想说点什么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好拖延时间，坑底就传来了一声嚷嚷：“ 我不行了，老郑，你先下来顶一阵，我得休息会儿。” 万籁俱寂，坑又有巨音的效果，何玉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上来：“ 不劳郑先生，我可以下去帮忙。” 北池慧马上应声。他在说话的时候，老郑就有警觉，立刻动身拦在他面前。冬至的注意力完全被他们吸引过去，冷不防有人朝他大力一推，他不由自主地往坑里摔去，回头看见冲锋衣男人朝他露出了恶毒的笑容。老郑听见冬至的喊声，大吃一惊，赶紧伸手拉他，但冬至摔倒的惯性太大，老郑非但没能拉住他，反而跟他一起跌落下去。那边北池慧已经趁机跃入坑中，十几米的坑摔下去一定没命，冬至的心快要跳出胸膛，但老郑紧紧拽住他的胳膊，另一只手一边抵住山壁，尽可能的增加缓冲。 何玉，下面接着我们！ 老郑大喊，声音在坑中回荡。何玉很快回应道：“ 我靠，什么情况？” 快到底时，冬至感觉自己屁股底下被什么东西轻轻一拖，然后才摔倒在地。虽然掉下来时衣服被石头划破了不少口子，但总算安然无恙。一只白鹤载着人轻飘飘落地，北池慧从仙鹤身上跳下来，这出场的逼格比老郑他们优美多了。在他之后，藤川葵也乘着雪狼下来。冬至不知道这种能将式神实体化的能力对阴阳师来说是很了不起的，他只觉得像是在看神话玄幻大片，自己还是片中跑龙套的那种。老郑顾不上自己摔得屁股开花，立刻大喊：“ 拦住他们，他们想要龙师！” 不用他说，何玉已经跟北池慧打起来了，但他拦不住两个人。藤川葵趁机闪入洞穴，敏捷的不像一个老人。老郑顾不上其他，揉着屁股一瘸一拐追上去。何玉肩膀差点被白鹤啄出一个窟窿，不由吓一跳：“ 啊，这 小娘们挺狠的呀！” 北池慧心急着进去，一言不发，出手狠辣。他自己并不参与搏斗，而是握着一把精巧的小扇左右挥舞，每次挥向哪个方向，白鹤就会往哪个方向攻击。换作平时，白鹤再凶猛，何玉也不惧，但他刚刚在跟龙狮的战斗中受伤了，现在一动就胸骨闷疼，只能被人家压着打，一个不留神还被白鹤的翅膀扇中脑袋，疼得他直骂娘。冬至缓过神，见何玉渐渐处于下风，急中生智，随便捡起几块石头就朝北池慧扔去。北池慧后腰一痛，被打断施法，白鹤的攻势稍稍一顿。何玉抓住机会，咬破食指，凭空画符。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，八方压魂，九幽镇邪，气急如律令，吃！ 血沫在半空凝为红光，一闪而逝。但白鹤随即仰头嘶鸣，身形逐渐变得透明。北池慧快气死了，扭头狠狠瞪了冬至一眼，随手向他丢来一张符箓：“ 躲开！” 不用何玉喊，冬至也赶紧往旁边滚去。下一秒，轰的一声，旁边石头爆炸，冬至险险避开要害，耳朵和脖子却被飞溅起来的石头划伤，一摸有些湿滑。 冬至再接再厉，继续拿起石头砸向北池慧。但这一次，对方周身似乎有什么东西防护，石头每回朝他身上落去，又会忽然向旁边滑开。北池慧没再往冬至这边看上一眼，他眼里真正的对手只有何玉。白鹤受了伤，攻击力大为减弱，但他双手结印，居然又召唤了一只色彩斑斓的大蜘蛛。蜘蛛有半个成年人那么高，比两个人合围还要大一点，几双眼睛闪烁着幽幽的绿光，速度极快，一成型落地就朝何玉飞奔过去，獒牙锋利无比，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冬至大吃一惊，忽然想起老郑说过，能同时召唤两只式神的阴阳师很少，北池慧却做到了。两三个人影正沿着山壁爬下，那是北池慧的保镖和阴怀。何玉有伤在身，应付一个北池慧已经很吃力了，如果再加上几个搅浑水的，肯定更麻烦。 我可以做点什么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